伤心痛过一秒，玫瑰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祈祷，你不会知道。爱一旦结冰，一切都好平静，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。放逐自己，在漆黑的夜里，任凭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靠近。想你的心化成灰烬，真的有点累了，没什么力气。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，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，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，爱的委屈不必澄清，只要你将我抱紧。你不